弟兄姊妹们，大家早晨。今次是我第一次在大家的当中讲道，有少少担心期间担心就是第一次在大家当中讲道，不知道会不会讲完了之后大家彼此对问今天彭牧师究竟讲什么呢样所以保守起见，咪啦大家先来一起读一读今天的主题先，八隻字而已。咁起碼，例如你話聽完都唔明啊，咁但係人哋問你今日講完講乜啊，你起碼都噏得出呢八隻字啊嘛。好，我哋一齊嚟好唔好啊？好，預備起，警醒候主，趕快作工啊！我哋感謝主，剛才咧透過牧師帶領我哋咧，我哋已經讀咗呢段經文啦。我哋嚟翻啟示錄第14章，啟示錄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喺邊度嚟咧？原来呢好多信徒都好鍾意启示录噶，係咪呀？有啲冇声音㗎喂，係咪呀？不过呢鍾意就还鍾意咗吧，但係对于启示录嚟讲整卷嚟讲明唔明呢可能又係一个大问题啦，啱唔啱啊？你话我哋几咁矛盾呢，又喜欢佢但又唔係好明白佢。咁所以今天我嘅任务呢，我就好盼望能够将刚才所读的启示录第14章第6节至第13节同大家呢可以讲解清楚就好了。在启示录第14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当我们来读第6节的时候，我哋不禁问自己明唔明呢？圣经话俾我哋听，去到喺末后嘅世代当中，竟然咧会有一位天使飞喺空中，佢传讲嘅系传讲永远嘅福音。各位，当我哋喺当中仔细嚟去思想嗰阵时候，其实啦，单系呢一节都未必明噶，何以见得呢？请问我哋有冇传福音啊？有冇？要有啲回应下，我哋有冇传福音？有啊，但各位，当我哋传福音嗰阵时候，请问有冇边一个你曾经同人讲噶？你话新朋友或者所认识嘅人，你就同佢讲啦，我今日咧要向你传讲一个永远嘅福音。边个试过咁样讲嘅？请举手。标榜住系永远嘅福音，有冇边个咁讲过？冇啊。所以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不禁的真会问这个问题的，究竟在末世的时候，这个天使所传讲所谓永远的福音，和今天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福音呢？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啊？是还是是？我们怎么知道是呢？刚才问大家，你们平时传福音怎么传的？你们都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讲过话，我要将永远的福音传给你。那现在这个天使他传讲永远的福音，你又说跟你所传讲的一模一样，你说是不是拗晒头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位天使所传讲的福音真是跟我们今天所传讲的依然是一样呢？因为如果我们参考圣经的话，我们来翻开加拉太书，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请你来翻开加拉太书第一章，然之后请你留心我读给你的圣经当中有没有哪些是重复的字句。在新约加拉太书第一章第8节开始起，保罗说，但是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两节的圣经当中，请问出现了哪一个重复的字眼？是咒诅。所以各位，福音是不可以被更改的。如果福音真的被更改的话，传讲一个另外福音的，保罗怎么讲呢？第8节他这么讲的，但是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 嗱，咁呢个岂唔系我哋而家所睇到嘅天使咩？啱唔啱啊？啊，佢所讲嘅同我哋今日所讲嘅，请问系咪同埋一个福音啊？系啊，嗱，如果唔系嘅话，佢要受咒诅噶。但系好明显喺启示录嘅描绘当中，我哋睇到呢个天使，佢系从神而嚟噶，佢所传递嘅信息都系从神嗰度发出嚟噶。但我哋不禁要问一个问题，点解去到启示录呢一度，竟然会被冠以叫做永远嘅福音呢？感谢赞美主，福音真系好宝贵啊！福音到底有几多个啊？一个嘅啫。但系福音嘅宝贵，犹如好似钻石一样。钻石之所以宝贵系点解啊？意思即系啊，越名贵嘅钻石，嗱嘅特点喺边度嚟啊？喺边度嚟？啱，一方面重量啦，另一方面咧，系佢嘅切割面有几多啊？得唔得？啊，嗰个 faces 有几多？各位，我哋所得到嘅福音就系咁宝贵啦。福音又叫做咩福音啊？啊，叫做恩惠嘅福音。福音又叫咩福音啊？叫做和平嘅福音啊！喺今门我哋所睇到嘅，竟然叫做咩嘢呢？永远嘅福音，点解呢？啊，点解呢？嗱，我哋嚟背一次圣经就得噶啦。我请大家咧嚟背诵啊，应该好熟悉噶啦。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好，预备起。啊，唔系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啦，系背诵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啦，我俾头嗰几只字俾大家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嘅人有永生。好，预备起。信子嘅人有永生，不信子嘅人得不着永生。神嘅震怒常在他身上。各位，福音点解显得咁宝贵，并且喺度冠以叫做永远嘅福音呢？原来去到末世嗰阵时候，哦，全人类。究竟愿唔愿意我把握最后嘅机会嚟接受耶稣基督？各位啊，两者嘅去向真系有好大嘅分别啊！我一系咧，我就去天堂；一系就去地狱。请问论道，如果系能够可以去到天堂嘅话，可以住几耐啊？可以住几耐？可以住永远啊？我哋买间屋啊，不过不美得。香港都唔得啦，啱唔啱啊？我，但我哋第时喺天堂可以住几耐玩？永远啊！哎呀，真系好唔错喎。但系如果万一唔可以去天堂，要喺地狱嘅话，咁请问又住几耐啊？又系永远啊！哎呀，各位，唔知大家有冇印象？有首嘅诗歌点讲嘅咧？啊，一首古老嘅风诗歌嚟噶，佢话。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来信他，有没有印象啊？有，其中几节的诗词怎么讲啊？大概是第四节啊。他说，朋友啊，倘若有一天你离开了这个大地，你将会去哪里啊？天堂啊？定是地狱啊？诗歌就这么讲了。他说，永生和永死都是永啊。哎呀，那首歌他劝那些、啊、迷途羊，他说你们要想清楚啊，哦，永生永死都是永啊。各位，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啦，哦，先话俾我哋听，去到末后嗰阵时候，哦，是天使全讲福音，大家明唔明白啦？啊，其实呢一段圣经如果能够明白到嘅话咧，对于成卷启示录明嗰个嘅掌握又会好好多嘅。其中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就是怎样呢？原来在那个救恩历史当中、啊、原来天使有传讲福音的、啊、但是天使传讲福音是怎样传法的呢、啊、我们发现到是头和尾、啊、它都出现的、啊、轮到尾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六节，这个没看到、啊、是天使传讲福音、啊、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件事、啊、轮到传讲福音原来开始的时候都不是我们传先的，请问谁传先的？是天使、啊、怎知道是天使、啊、好， Halloween 过了、啊、我们都有很多计仔当中要对抗它、啊、请问完了之后又另外有一个什么大的假期来的？圣诞节。圣诞节大家做什么、啊、我知道你们很喜欢扮天使的、啊、接着就教会报佳音了， 各位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在那时候原来神真的很爱贫穷人的，神顾念贫穷人的、哦、在伯利恒的野地里边，你有没有印象？有一班牧羊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这些人是没有地位的，很贫苦的、哦、但是就在那时候竟然有天使出现、哦、记不记得天使告诉你们什么？他们很害怕、啊、但是天使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害怕，因为在今天在大卫城里边为你们生了救主、啊、就是耶稣基督了。然后在天上高、哦、有一大队的天兵，跟着又唱歌了嘛。请问他们唱歌的歌词怎么唱啊？就是 Glory to the highest, Peace to the earth, 愿荣耀归于至高之主，愿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对不对、啊、这段圣经我们都熟悉的，但大家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救恩历史当中啊，尾那段、啊、是天使的？其实、啊、如果大家喜欢跑接力赛的话，请问轮到比赛来讲最精彩是哪一段、啊、尾那段嘛，对不对、啊哦、例如你发现到我们的队友，例如又怎样呢，又乱尽、啊、等等、啊、又扑低、啊、又跑得不好，但如果最后尾仍然可以将那支棒交给我们同队当中最后一个队友，我们在末世当中来的了，交给我们，我们可以奋力这样跑，由最后尾跑到最前，跟着第一名。你说这一幕精不精彩 啊, 啊很精彩嘛。但是竟然去到啊跟历史当中我们发现到、啊、为什么最后一棒不是我们拿的呢？是天使、啊、不过、啊、最开初的时候、啊、又不是我们、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啊, 啊为什么最开初的时候不是我们、啊、请大家如果你方便的话，你翻开手上高的圣经，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为什么会不是我们、啊、以弗所书第二章，请听我由第一节读起啦。圣经怎么说呢？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各位，为什么要开初的时候我们全不讲不到福音啊？请告诉我们，那时候我们死罪恶过犯之中，都未信耶稣，根本都还在罪恶里面，怎么传啊？对不对啊？哦，原来是这样的。不过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啊、开始的时候又不是我们传先，但是为什么结尾的时候都不是我们传先的？各位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你说大家要看看我先，为什么呢？为什么啊？我知道你们很喜欢读圣经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啊、是什么原因、啊哦、是因为信徒被提 Rapture、啊哦哦啊、今次是我第一次我到访这所礼拜堂、啊、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大家呢、啊、论到、啊、我被提，究竟你们是在当中接受灾前被提、啊、灾中被提、啊还是灾后被提的呢？ CCUC as North 是接受哪一种的、啊、以前我在 Trinity 收科的时候很有趣的，坦白告诉你，我们早会、啊、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啊、不同的讲员分别都有人跟我们讲灾前、灾中和灾后被提、啊、我想大家知道一件事，无论你赞成任何一个都好，都不是异端来的、啊、灾前、灾中、灾后、灾后、啊、想请问大家，你们是赞成哪种的？我、哦、灾前的、啊哦、你喜欢灾前、哦啊哦、但是在华人教会当中除了灾前之外、啊、原来有不少是接受灾中的。那你问赞成者有哪一位啊？期间离开了我们的滕近辉牧师，他在当中、啊、他的分享里面他认为应该是灾中被提的。但是不管是灾前被提又好，灾中被提都好，灾后被提都好，各位啊，你到启示录第十四章的时候，原来所有的信徒都被提了、啊、你期不期望、啊、在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啊，各位啊，我哋避题咧，啊，就因为我哋避题嘅缘故底下，大家明唔明白啦？点解去到末后嗰阵时候，竟然冇我哋份嘅咧？哦，嗱，不过仲要多研究一样嘢啊。虽然系咁样样啫，原来喺成段嘅教会嘅嗰段历史当中，啊，天使开始，啊，天使结束，啊，信徒喺当中参与，但系原来绝对唔系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同埋三分之一嘅意思，即系话喺开初嗰阵时候，唔系天使霸占咗三分一可以传福嘅机会，亦都唔系喺末后佢当中拥有三分之一传福嘅机会，唔系咁样样噶。原来喺教会嘅嗰段历史当中，我哋发现咗一件事，原来绝大部分嘅时间，原来都系教会传扬福音噶。哦，可唔可以一齐嚟背诵圣经啊？马太福音。28章18節至20節，大家都好熟噶啦，啱唔啱？如果唔得嘅就睇啦，可以嘅就一齐背啦。我先咁讲噶，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嘅权柄都赐给我啦，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嘅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问，论到大使命来讲，主的心意啊，是要给边个的？给边个？是给教会的。主的心意是要给边个的？是给每一个属于他的人的。啊，哦，所以弟兄姊妹们，论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同埋我嘅心感唔感恩？原来喺漫长嘅感恩历史当中，教会系一直肩负咗从主而嚟嘅福音使命。弟兄姊妹们，我哋系蒙恩噶。啊，例如论到啊呢一方面嗰阵时候，啊，我哋再继续去思想，有首诗歌正正嘅就系将啊呢方面嘅原因交代咗出嚟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唱过呢首诗歌，啊，一首古老嘅诗歌啦。我，哦，啊，今天诗班。或者冇個人演唱，譚牧師唔知道可唔可以個人演唱咧？我唱歌真係唔係好聽嘅咋，所以希望你留心嘅，啊，唔係我嘅歌聲，係當中嘅歌詞。呢首詩歌點講咧？呢首詩歌咁講嘅：我已領受主的托付，人歌至高至聖的使命，我要像你。因为你无限地爱，使人又穿福音的光彩，我愿意忠于主所托，向世界传这信息，若爆穿便有光。唱到呢首诗歌，同埋单单回应翻启示录第14章第6節，我哋明唔明啊？诗歌讲啱咗啊！神啊，本来你可以从天上差派天使把信息传开噶，可唔可以啊？可以。嗱，我曾经谂过，如果我系讲如果啫，你都知道如果有三个 conditional 噶啦，系咪先？而家我所讲紧嘅第三个，即系一个不可能嘅如果啊！我只是讲一个不可能的如果，你又试下嚟谂下啦，啊，哦，如果你同埋我都是神，啊，论到咧要传讲福音，要差派人好啊，定系差派天使好？论到啊 efficiency 啊，啊 effectively 啊，你话你会派边个去啊？老老实实啦， 派天使啊？点解派天使啊？优越过派人啦、啊？啊？点解啊？佢话系教会历史话咗俾我哋听啊。论到人嚟讲啊，我哋问题真系多多噶。我哋传唔传福音啊？啊？原来好多人都唔去传福音噶。唔传福音，固然有理由啦。诶、哎，大家而家俾你可以尽诉心中情啦。请问我哋唔传福音可以有咩理由啊？大家讲啲啊喂，有咩理由啊？哦，诶，冇时间啊，啊，仲有咧，啊，啊，唔识传啊，啊，仲有咧，啊，惊啊，哦，啊，论到理由，我哋大把理由。不过我想讲俾你听一件事，我哋唔传福音，原来归根究底依然系一只字，一只字啫。你估系个咩字啊？听到啦，大声啲唔该，系个懒字。懒你就懒啦，咁鬼多嘢讲，系咪啊各位？所以我喺度谂，如果我系神嘅话，系咪为咗要拯救世人，点解要派人去传讲福音呢？费事失事，系咪？但系各位，呢首歌真系好宝贵，系咪？但系因为你有无限嘅爱，使人有传福音嘅光彩。你知唔知道我哋传福音嘅人，根据保罗所讲，你同埋我系咩嘅身份啊？我哋系 ambassador of Christ， 我哋系基督嘅使者。各位啊，我哋竟然喺天，我哋竟然可以喺地上高，代表着耶稣基督，成为天国大使啊。啊，你话光唔光荣啊？哦，但系又有边一个又能够明白，又能够领受嘅咧？呢首诗歌真系宝贵啊！我有机会我唱一唱佢啊啊！感谢主啦！我哋再睇落去，其后三位天使就喺七碗刑罚以先咧，就作出咗宣告啦啊！期间启示录轮到咧数目字嚟讲咧，有一个数目字经常出现噶，试问系一个咩字呢？系个七字，而呢个七字咧，又喺整卷启示录当中咧，分成结构式噶，意思即系点样咧啊？首先系七印 （seven seals）。然之后咧系七号，七号嘅意思即系好似喇叭咁样啊 ，seven trumpets 啊。然之后咧就系七碗啦。嗰个结构系点样咧？原来每一层都有相当嘅灾难嘅，并且系一层比一层深嘅，意思即系咁样噶。当第一印被揭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都有相当嘅灾难嘅。但系奇妙嘅就系、是、去到第七印嗰阵时候咧，冇噶噃。不过原来第七印就要牵动七号啦，啊照样都系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同埋第五号同埋第六号，都系有相当嘅灾害噶，啱唔啱？但系奇妙嘅又喺边度嚟咧？去到第七号，诶、哎、又系冇嘢噶噃，啊第七号系咩嚟嘅咧？原来佢系会牵动住咧末后嗰七碗噶，轮到第一碗、第二碗、第三碗、第四碗、第五碗、第六碗。都有灾害，第七碗啊，喺今回嚟讲有冇灾害啊？啊，今次就有啦。哦，成卷嘅圣经记载喺边度嚟咧？刚才大家睇嘅系喺启示录第十四章啊。我刚才所讲嘅就喺启示录第十五章。我哋嚟睇启示录第十五章。喺第十五章当中，哦，就话俾我哋听，原来呢七碗系代表着乜嘢啊？第十五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 七个碗都有的，并且再看一看第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请问这七碗是代表着什么？每一个碗是代表着是神的大怒啊。所以你和我在过往所背的约翰福音三章第三十六节，各位是言之有物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我们再来看一看末、啊、后在当中、啊七位的天使将这七碗一个有一个倒在地上高。那这里有一幅简图是呢在大家所见到的，由威轻沙在这里第一幅、啊、一直这样下去， 每一个碗，各位都会带来咧点样样咧，相当嘅灾害嘅。但例如你问我啊，喺当中啊呢七个嘅大灾害里边啊，有边一个碗我特别印象深刻嘅咧？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四个请话俾我听。当嗰阵时候啊，第四位天使把第四个碗举日头上高嗰阵时候，日头都可以烤人啊！英文圣经点讲咧？可以将你同埋我巴别桥喎。啊！我哋问会唔会咁样样啊？其实而家你同埋我稍微都发现到，系啊，太阳唔再为我哋效力噶啦，各位。哦，啊，好，去到第五碗嗰阵时候咧，整话第五位天使将第五碗倒喺兽嘅国里边，圣经点讲啊？兽嘅国就黑暗啦。我对于呢一灾，各位啊，我心里边真系要喺当中感谢赞美主啊！啊，轮到第四个灾啊，第四个灾啊！呢度要俾大家留心嘅就系咩咧？熄灯同埋熄灯啊！你哋有冇听过喺我哋北美呢个移民嘅趣事啊？叫做熄灯同埋熄灯啊！我以前都系住喺美国噶，我以前住喺美国，我住边度 ？NBA 就捧杯噶啊，分别 Chicago 同埋 Houston Texas 啊！神将我由芝加哥带翻落去 Houston Texas 嗰阵时候，原来我哋嗰度依然有好多华人。是好想成为公民的。咁嗰阵时候七八十岁，你想想七八十岁以前都未读过英文的，就是为了想入籍的话都要读英文啊，凄不凄凉啊？以前啊一只鸡肠都未碰过，而家七十岁了都仲要学人就学英文。咁啊喺我哋德州好多台湾嘅同胞喎。咁有个老人家啊读咗好多年英文啦，佢鼓起勇气今次再考。咁啊，入到去我哋图书馆当中都可以考移民试嘅。啊，咁啊，有个老人家入到去啦。啊，嗰、那个嘅移民官咧，啊，佢旁边当然有位翻译啦。那个移民官就同佢讲啦：，熄灯。但系突然之间发现到，哎，死啦！点解黑晒嘅喂？以为系恐怖袭击 ，ISIS 啊！我、哦、移民官都好惊啊。但系侧边嗰位嘅华人翻译官咧，佢知道发生咗咩事啊？佢去翻。那个嘅阿婶面前开翻咗眼灯，咁移民官就问佢啦：你搞乜嘢啊？佢话系你同我讲叫我熄灯嘅，咁我咪去熄灯咯。然之后咧，呢位嘅移民官话翻俾隔篱嗰个翻译官听：你话翻俾佢听，我唔系叫佢诶点讲我哋中文熄灯啊，我话叫佢熄灯啊。咁、啊、所以嗰次移民试又唔成功啦。啊但各位，我要讲呢件趣事俾你听，就系咩嘢呢？原来黑暗嘅国度同埋光明嘅国度，大家都有个嘅目标，就系咩嘢呢？要让对方熄灯，继而熄灯、啊、你知唔知道今日喺教会当中最悲哀嘅系咩事呢？主耶稣同我哋讲：你哋就系、是啊、世上嘅盐，你哋又系咩话？世上的光，而魔鬼知道教会的特质就是光，所以魔鬼撒旦要攻击教会，其中要做一件什么事啊？没错，要我们熄灯啊！ 各位，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啊！我，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不可以熄灯的？如果我们熄灯的话，我们就会熄灯了。 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因为现在是主日崇拜，我可以给你坐下来。弟兄姊妹们，太宝贵了。其实不单止使徒约翰这样提醒我们，使徒彼得都是这样提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忠诚地完成主的大使命。感谢主，我们在多伦多服侍主，你们在芝加哥，请问在芝加哥报道精不精彩？是可以很精彩的。又求主帮我们一同来思想以下三样，大家来想一想，何者时间最长？地上啊，定是地下，定是天上啊？你不太明白，我解释听，由三解过一。什么叫天上啊？信耶稣你应该明白的。什么叫是天上啊？我们将来天间的生活啊。那好了，那请问什么叫在地上啊？讲这个是 Ground Four 啊。那请问什么叫地上啊？地上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将脚移位打到大地上高，你同埋我一生全家都啱唔啱啊？所以每一日我哋讲起高山，着翻嗰对拖鞋，系恩典嚟，啱唔啱？我唔一定能够每一日可以起身着翻嗰对拖鞋，啱唔啱？你今朝起身做咩事啊？我好地上原来咁解，咁请问咩叫地下？三者当中，边一个是时间最长的？天上啊，请问有几长话？是啊，这个是我们一开初信息开始的时候已经提醒我们啊，各位，天上是永远的。好了，再来了，剩下第一和第二，你估地上长一点还是地下长一点呢？地下长一点啊？哪样长一点？过往来讲可能地下长一点，但是各位，你觉不觉得主耶稣基督真的可以随时都回到来的？你透过现在你看全世界的情况底下，你的心里面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终于有一日会回来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极有可能怎样呢？我们在地上的时间相对地是短的，各位，意思就是说会有人是未尝死未已先。各位啊，我们就在当中见到主耶稣基督回来了，开不开心啊？有个老姊妹，她跟我说一件事，她说牧师，我带你看，这个是我墓碑，我为我自己预备先的，不过她补充一句，我极有可能不用她你明不明白啊？她凭信她如此说话你又宝不宝贵？所以弟兄姊妹们，既然我们在地上高的时间这么宝贵，地下的时间一般来说都是多的其实在地下边做什么呢？你说睡觉既然在地下时间可以睡觉睡那么久的话，求主帮助我们以后就不要讲这些说话了轮到睡礼拜日回崇拜，礼拜日回主日学，礼拜六可以去做报道，我们去不到是什么理由啊？哎呀，好累啊，太好瞓啦！两只字，我哋话竟然咁难得，两只字，不如瞓瞓咩话？两只字，瞓咩话？瞓饱佢有啲人话瞓饱佢，仲有啊，都照样系两只字。我以前牧会嗰阵时候，我问啲信徒点解唔嚟当中服侍主啊？哎呀，牧师啊，咁难得有得教训，瞓饱佢广东话讲嘢都几抵死噶。亦都有信徒告诉我，同样都是两只字，第一只字都是瞓，你会瞓什么？没错，就是瞓死他。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我们大概都会死的，你要瞓死他吗？各位啊，那段时间相对地来说都是长一点的但能够可以相足搭在大地上高的时间相对地是少那么多的话，为什么我们不好地把握呢？对我来说，每一日瞓得足够就是足够了，不要贪睡。为什么？各位，早早起身，我敬拜主，早早起身的服侍主，求主帮助我们。天灾环祸实在太多，哇，真是今年，例如你问过情况怎样，哇，真是多到数不完的。但是弟兄姊妹们， 面对这个去而不返的人生，你和我以什么态度来回应呢？启示录我们今天所讲的依然是第六节照第十三节。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吧。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熄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节圣经原来呢，虽然很多人都不明白启示录，但都有很多人喜欢呢 call 这节圣经的、哦、特别这节圣经我们在哪个场合、见最多的丧礼 安息礼拜是啊。不过各位看清楚一点，原来都有很多人误用了这节圣经的、哦、我真的这么说呢，请看清楚，现在大家都很精神，对不对？看清楚，约翰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圣灵都和应，是的，他们熄了自己的劳苦。请问这个劳苦是不是泛指到一般的劳苦啊？是不是？哎，答一下先啦，是定不是？是不是泛指到一般的劳苦啊？意思呢，就是这样解，平时在那些丧礼里面，我们又听，举例一下，哎呀，黄大婶，哎呀，都好唔错咯，九十几岁人，佢呀辛辛苦苦挨大咗几个仔女，唉、哎，佢而家好咯，系咪有田有地啦？啊，嗰啲仔女呀、啊、个个都好本事噶，又啊金融家、银行家，不过好忙噶，礼拜日嗱搵唔到佢噶咁样啊，唉、哎，识咗自己嘅劳苦咁样样啊，各位，请问？这一节圣经是不是在当中就是泛指一般的劳苦啊？是定不是？不是啊，我们知道。如果不是的话，它是 specifically 是指向哪方面的劳苦呢？是哪方面的劳苦呢？对，是我们在当中努力的、不怕艰巨的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的劳苦又指到什么劳苦呢？当然他亦都是指着、我们服侍主、所付出种种的劳苦。各位，这些全部都记起我、永恒的里边来、最后我讲一个见证就完了我今天讲到的时间了。请问这个人是谁啊？你就很懂他的 Rick Rowan。 但今天彭牧师呢就不是要讲他，我要讲谁呢？这样、我是要讲他的爸爸、他爸爸是怎样的呢？各位啊，原来你和我人一生当中未必能够可以舒舒服服、安枕无忧就这么离世。 Rick Rowan 的爸爸原来去到他人生当中最后的时候，原来都经历了身体上高不少的痛苦的。在他爸爸离世的时候，可以说每一天、每一天24个钟头都在昏迷、痛苦的状态当中、但他爸爸他是怎样呢、当有机会可以醒过来的时候，就跟他们的家人分享回昔日为耶稣基督去到哪个地方传讲福音，在哪些遥远的国家当中为神呢建立教会。有一次 Rick Warren 的爸爸是突然之间很兴奋的很激动的要来分享，哎呀，那些家人望见爸爸插了喉的嘛，结果就禁住他。但他爸爸怎么说呢？他爸爸这样说的、Everyone tried to settle him downBut he insists, saying, Daughter, save one more for Jesus. Save one more for Jesus. Rick Warren. 就是他的儿子坐在爸爸的旁边耷低他的头流下眼泪向神献上感谢，为着他有一个这样样的爸爸、在那时候他爸爸拍一拍他的膝头哥，继续跟他说，Go, save one more for Jesus. 各位啊，你们知不知道啊？原来有一天我们真的会过去的、我感谢主，神都赐给我有一个儿子。我都在想着，我在大地上高跟我的仔时刻都可以聊天，我很开心。但是究竟我临离世的时候我要跟他讲哪句说话呢？你们想好了没有？我常作准备其中有一句说话 我几喜欢的。请问是哪一句啊？ Go, save one more for Jesus. He is that understood that he could pass a torch on. That's the work of the kingdom wasn't his alone. But he was part of a team.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of every believer, is to share the message of forgiveness, reconciliation, which is salvation. That mission is serious. 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今次我第一次同你哋见面咋，但我听闻，你哋为福音真系似腓立比教会噶，就系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系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刚才啊，你哋嘅团长，我都好感谢神，竟然喺呢个北郊嘅地方啊，成个大成个芝加哥地区啊嘅。军长就喺度嚟，你话点样样可以唔向佢喺当中致敬咧？真系弟兄姊妹们，原来你哋每一个都系对福音有心嘅人。其中啊，有人话俾我听，今晚咧大概咧，CCUC Love 咧嚟几多位话？六位啊？六位咪即系全部嚟晒？你话唔系啊？牧师漏咗我啊？漏咗我唔怕，同团长报名。话团长啊，仲有冇位啊？咁样弟兄姊妹们。就让我们 go save one more for Jesus。 我讲完了，但请问今天的主题叫什么名字？警醒后主，赶快作工，愿主赐福给你。